他真是医生？ 乐队里有人略带疑惑与难以置信的语气问道。 难道上次我们误会他了？ 王富贵心说，确实是没误会，他当上医生也就是这两天的事情。不过他不打算这么说，本来他就想撇清干系嘛。你们说我之前介绍个脑子有病的人给你们，但我并没有啊，你看他真是医生。 哎，不对不对不对，我捋捋啊，上次我们见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来着？ 恭喜你父子平安，六斤六两。 对，哪他妈有说父子平安的，你们集镇上这种人都能成医生了？ 王富贵眼见他们竟然回忆起任小素的原话来，便解释道， 我们这不是医疗条件比较差吗？不过如假包换的，他确实是咱们集镇上的医生，不信我找人给你问问。 说着王富贵往前走了几家，随便敲开一个门问道， 哎，任小素是不是咱们集镇上的医生？ 开门的人愣了一下， 啊，是啊。 他医术怎么样？ 嘿，咱们集镇上现在谁不夸任小素好啊？ 乐队的人又陷入了沉思，他们再转过头朝诊所看去，诊所的窗户上已经没人了。 你说只有他能带人过境山？ 对，其实我不敢说他到底能不能带你们过去，可如果他都过不去，那这集镇上就没人能带你们过去了。 哼，你都快把他吹到天上去了，你告诉他他被征用了，我们休整之后就会再次出发。 别，这你跟我说不着，你要征用他得问问罗老板愿不愿意。 罗老板？他也跟罗老板有关系？ 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但总归是不能随便征用的。 洛新宇冷笑了两声，这时刚刚负责去报关的人已经回来了，可以通行。避难壁垒的闸门被上面的人用脚链缓缓地拉了上去，洛新宇二话不说就带着队伍进了避难壁垒。王富贵拍了拍胸口，其实他也害怕对方找他算账了，还好因为送黑药的关系搭上了罗老板，如果今天他不是狐假虎威的话，恐怕不死都要脱层皮了。其实王富贵自己可能都不太清楚那位罗老板在避难壁垒里到底有多大的能量，但是每次狐假虎威之后，他都深切地感受到这面大旗是真他妈好用啊。王富贵去拍了拍诊所的门，想跟任小素探讨一下这个事情，结果拍了半天也没人理他。 我这怕不是被记恨上了吧？ 第二天早上，任小素准时打开诊所的门准备营业，结果一打开门就看到王富贵带着笑脸杵在门口。 啥事？ 你看我当初把你推荐给他们也是好心啊，那可是能进壁垒的机会啊，你知道外面多少人都想进壁垒吗？人人都想。 这么好的机会你怎么不要啊？我给你画路线图，你带他们去，这样你就能进避难壁垒了。 我不去，我可没你的身手，而且我进去了我儿子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了，在外面还能找到老伴儿，花点钱就行了，进去可没人看得上我。 你有儿子，我也有六渊和小玉姐呀，我进壁垒了他们怎么办？你要是再给他们推荐我，我就让六渊和小玉姐他们去吃你的喝你的。 我是为了你好，我要年轻个20岁我就真去了。 为了我好，我谢谢你全家啊。 我谢谢你八辈祖宗。 来自王富贵的感谢加一。 这他妈也算感谢？而且还是诚心感谢？我看你丫是诚心的吧。 任小素在脑海中冲宫殿怒吼。任小素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第九枚感谢币竟然是这么来的，简直了。不过任小素其实明白，王富贵虽然有跟壁垒里那位明星套近乎的想法，但优先给对方推荐自己 确实是出于一定的好心。可问题是，任小素是真的不想进避难壁垒。如果条件是换颜六元进去，他恐怕就答应了。 王富贵，我再认真讲一次，我不能抛下六元和小玉姐不管，自己一个人进去。你可别再给他们推荐我了。 哎呀，哎，行行行，知道了，你放心，只要罗老板不开口，他们带不走你。这一去就是三个多月，你走了，谁给罗老板供药啊？是不是？ 行，你心里有数就好。 这时，一个汉子从旁边走过来，对任小素说道：“ 医生，我想看病。” 我先不跟你说了，来病人了。 任小素转身往诊所里面走去。任小素坐到桌子后面，对汉子说道：“ 伤在哪里了？让我看看。 我没伤，就是蛋疼。” 他刚说完，旁边的护士小玉姐腾的一下脸红了。任小素有点别扭，他试探着专业一些问道：“ 是睾丸疼吗？”“ 睾不睾丸都疼啊。” 任小素哭笑不得，这一天天的都叫什么事儿啊。等他把这汉子劝走，竟然再次收获了一枚感谢币。行吧，甭管啥症状，只要给感谢币就行。如今任小素手里的感谢币已经十枚了，距离解锁武器的日子好像并不算太遥远。任小素现在不想当向导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在集镇上想获得感谢币还是更加方便一些的。跟那支乐队和思君去路上，谁来感谢他呀？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时刻都在期待着那柄武器，想知道这武器到底是什么样子。诚心感谢如此难得，这武器肯定也不差吧。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兴许是那支乐队这次确实太狼狈了，所以休整的时间比较久，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再出来。按照对方所说，这乐队和思君肯定还要往径山走一趟的，只是早晚的问题。径山到底有什么？任小素总觉得这群人想去径山的欲望远大过于什么受邀去112号避难壁垒表演。径山占地面积辽阔，如今恐怕还真没谁真正探索过径山腹地吧。这壁垒里的管理者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消息？清晨，颜六元背着小玉姐刚给她缝好的新书包去上课，心里美滋滋的。只是到了学堂，她就发现有点不对劲，怎么她一进门，所有同学都在回望着她。颜六元不想搭理，于是径直坐在了位子上，结果所有的同学都围了过来。杂货铺老李家的结实姑娘李有钱当先对颜六元说道：“ 六元，你能不能回去跟你哥说说，让他别再拖堂了？”“ 就是，天天拖堂，大家都没时间玩了。” 颜六元也在纠结这事儿呢，他无奈道：“ 我说了要有用，那他早就不拖堂了。” 这时候大家听他这么说就不乐意了。 哼，张先生也没给你哥发工资啊，听说你家现在也不缺钱吧，这么上心干嘛？怎么这就想接学堂了吗？他还只是代课先生呢，轮不着他对我们指手画脚。哎呦， 哎，李有钱一声痛呼，只见颜六元起身就是一脚踹在了李有钱的胯骨上。谁也没有想到颜六元竟然会突然发火。 我哥教你们的东西都是能让你们在荒野上保命的知识，不敢接也就算了，竟然还在背后编排他，以后谁再说这事儿，别怪我不客气。 颜六元今年14岁，李有钱却是已经16岁了。如今俩人身高是差不多，可李有钱却比颜六元壮了一圈。当初王富贵想把李有钱介绍给任小素的时候，颜六元说李有钱可结实了，当时颜六元真的没有说假话。然而这一刻，其他学生看着颜六元的模样，就像是看到了缩小版的任小素。两人身上所爆发出来的狠劲儿， 简直如出一辙。平日里严六元虽然经常噎人，但看起来可比任小素温和多了，怎么一说任小素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原来严六元骨子里也藏着某种野性。李有钱原本想起身还手的，可他看到严六元这副模样时竟是悻悻作罢。 哼，我可没编排他，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时候反倒是严六元最先开始纠结了，明明他才是那个最不想任小素拖堂的人呢。学堂先生背着手从门外走了进来。 都聚在一起干嘛？都回到自己位置上准备上课了。 所有学生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放学的时候张先生看起来都挺和蔼可亲的，可在学堂上课期间他比谁都要严厉。王富贵的傻儿子王大龙在严六元的旁边坐下，他还是严六元的同桌呢。王大龙偷偷地打量着严六元，当他看到严六元好像还在生闷气，就想找个话题化解一下刚才的尴尬。 哎，我昨天做梦了，梦到我爹给我找了个后妈，对我可不好了。 哎，没事，梦都是反的。 王大龙一听这个就喜上眉梢。 啊，哎，也对啊。 我觉得他可能给你找了个后爸。 啊！ 当天晚上，任小素他们正吃饭呢，吃完饭准备补习一下严六元他们今天学的功课，结果这个时候就看到王富贵怒气冲冲的领着哭哭啼啼的王大龙进了诊所。 任小素，你给我出来！ 任小素端着饭碗愣了一下。 怎么了？ 你问你家六元给我家儿子说了什么？一到家就哭哭哭。 王富贵想起自己儿子刚才哭着说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任小素看着严六元，严六元乖巧地坐在椅子上。 我说王富贵可能给他找了个后爸。 哇的一声，王大龙哭得更厉害了。任小素看向严六元，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六元，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 转头他便对王大龙温声安慰道： 放心，你爹最多给你找个后妈，后爸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的。 王大龙愣了一下，后妈也不行啊，继续哭。这给王富贵气的呀。 我真是谢谢你替我解释啊。 来自王富贵的感谢，加一。 这时候任小素眼睛一亮，虽然这感谢来得有点牙疼，但那也是一枚感谢币呀。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总觉得一扇神奇的大门正向他缓缓打开。感谢币这就11枚了呀。忽然间王富贵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连气都瞬间消了。他提醒任小素说道： 陈海东，就是咱集镇上的那个管理者，昨天无意中提起来的事儿。他说其他壁垒好像都出现了奇怪的事情，咱们113号壁垒里面也是这样。 什么事？ 王富贵说道。 具体的事情他好像也不是特别清楚，有消息我再告诉你吧。反正万事小心，这年头但凡出现点稀奇古怪的事情，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儿。 等王富贵走了以后，严六元好奇道： 为什么王富贵会说这年头但凡出点稀奇古怪的事情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 大概是因为我们对于好事的定义太过于狭隘了，对我们好的事情才叫好事。 那我们这么想错了吗？ 严六元问道。他虽然上的课比任小素多，可说实话他确实没有任小素用功。以前他偷懒的时候，任小素都是抱着他从张先生那里借来的书一直看。有时候严六元也在想，反正任小素都这么厉害了，自己还努力干嘛呢？ 你记住，这么想是没错的，对我们有益的事情才是好事。人自私一点没错，我是让你当个有底线的人，可没让你当什么烂好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每次任小素教育颜六元的时候，小玉姐就会在旁边安静地看着，她忽然有点羡慕颜六元了。当初如果有人教她，她也许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吧。 哥，你会多教我点道理吧？ 我跟你讲道理的时候，你不是老睡着吗？我怎么教你？给你托梦啊？ 那我以后不睡就好了吗？ 颜六元看了一眼小玉姐，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忽然间，外面有人敲了敲诊所的门。任小素皱眉回头，通常情况里，只要黑夜降临，就不会再有人上门了，因为集镇上并不安全。今天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王富贵去而复返？在任小素想来，大概只有王富贵会在这个时候登门吧，毕竟两家离得实在太近了。如果有人意图趁这个机会对王富贵实施什么犯罪计划，还没等实施呢，王富贵估计就已经进诊所了。任小素一边过去开门，一边说道： 我说王富贵，你这是赶紧找个老婆好吗？天天敲我们家的门干嘛？ 结果门一打开，任小素便愣住了，不是王富贵。这人任小素还认识，是集镇上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叫做张宝根，平日里也不出去工作，全靠爹妈去工厂干活养活。任小素问道： 什么事？ 他仔细打量了对方一下，对方身上也没什么伤。那对方这么晚来干嘛呀？如果是想打劫诊所，那这货可真是走远了。如今任小素身具 5.5 的力量和 4.1 的敏捷，又是这么多年争勇斗狠过来的，就张宝根这样的年轻人，来十个任小素也能弄死他。 医生，你帮我看看病，千万要帮我保密啊。 任小素想了想，让开身子，他现在纯粹是有点好奇。 说说你什么病？别扭捏，我都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什么病没见过？ 您等一下。 张宝根跟任小素说话还挺客气的。集镇上像张宝根这样啃老的年轻人可不少，他们整日纠结在一起，偷鸡摸狗干坏事，集镇上也没人轻易愿意招惹他们。可张宝根也不傻，他知道自己惹不起任小素。事实上之前大家也都不愿意去招惹任小素，看起来好像任小素跟他们这群年轻人有点像，但问题在于集镇上的人都很清楚，惹了张宝根，他们也就是报复一下，扛一扛问题不大，都是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惹到任小素可能会死。张宝根把诊所的门给关上了，然后转头问道： 医生，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布局我可治不了。 哎呀，不是这个，我给您演示一下，您千万别惊讶啊。 任小素拭目以待，此时只见张宝根张开嘴，竟然从嘴里吐出了一个口水泡泡。 就这？ 可就在下一刻，那枚从张宝根嘴里飞出来的泡泡破裂开来，任小素竟感觉到那泡泡里爆发出一股力量，竟然将他往后推去。这力量并不大，但这绝对不是正常的口水泡泡能做到的。 医生，医生，医生，你在干嘛？ 我看你口水进我身上没？什么时候拥有的这种能力？你这可不是病，我也治不了。 可是我爹妈都说我有病，还说我脑子有病，我要不来您这儿看看，他们是不会放心的。我爸妈他们可喜欢你了。 任小素总觉得这话怪怪的，不过他想了想说道： 你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病，你也许也听说过吧，如今有人拥有了奇怪的能力。 任小素不是乱说的，因为很早以前就有人传说这世上有超自然能力者，可以从虚空之中驶出一辆列车来。集镇上的人们把这事儿传得有鼻子有眼，津津乐道。不过当这事儿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们怎么又说这是病了呢？张宝根一听连任小素都说自己这不是病，立马开心的感谢。 谢谢医生，我这就回去和我爸妈说。 来自张宝根的感谢，加一。 说着，张宝根就转身出去了。任小素心想，这孩子待人接物不是挺客气的吗？不过任小素并不待见张宝根这样的年轻人，毕竟大家生活在这个时代里，不拼命真的活不下去。他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还能这么自在，那是因为他们还有父母在。可怜天下父母心，有些父母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一生来成全儿女的一生。第二天上午的时候，王富贵悄悄走进了诊所，他拉着任小素小声道： 哎，我打听到了，那陈海东也是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好像是其他壁垒里有人突然用超自然能力袭击了壁垒的管理者，如今各个壁垒都排查超自然能力者的存在，原来这种人真的存在啊。 真的吗？那咱们身边不会也有超自然能力者吧？ 谁知道呢，这事儿跟咱们关系不大。 也是。 任小素配合着笑了起来，心里却在思忖着昨天晚上的事情，也不知道张宝根给别人说过没有，身边有个王富贵这样的碎嘴子就有这么个好处，这货跟壁垒里面的人走得近，所以有什么消息都能比集镇上的其他人知道得快。也难怪王富贵在集镇上过得比大部分人好，只能说这可能就是王富贵擅长的东西吧。忽然王富贵傻乐呵了一声说道： 小苏，你说我要是有了什么超自然能力，是不是找老婆就更好找了呀？ 你可拉倒吧，你看你那傻儿子都快哭成啥样了，还惦记这事儿呢。 你别乱说啊，我儿子可不傻，他管不了我的事儿。而且我就随口说说嘛，等我也有了超自然能力。 你要有你不早就有了吗？还等什么？ 王富贵半晌都说不出话来。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不是，我说王富贵，你为啥老惦记着找老婆的事儿呢？咱这集镇上也不缺女的吧？有不少人只要每天给口饭吃都愿意倒贴的。 这事儿任小素倒是没少见，别说是女的了，男的也一样是这样。当初想要倒贴任小素讨口饭吃的女人有好几个，包括男人都有过。颜六元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都快吐了，所以起初颜六元对小玉姐才那么防备。有时候现实生活里的故事远比学堂张先生那里的一些故事书还要离奇。王富贵甩了甩他油腻的半长头发，高傲地说道： 哼，那种不正经的人我能要吗？我这种身份怎么也得找个良家妇女吧。 对对，你是咱们集镇上的乡绅。 此时街上两个女孩结伴从诊所门前走了过去。 你看这两个怎么样？ 任小素打量着那两个女孩， 一个颜值高但身材差点，另一个颜值不高但身材好。那么请问这两个女孩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话是真的把王富贵给噎住了，气得王富贵转身就准备回自己的杂货铺招呼客人，结果这时异变突生。只见避难壁垒的闸门缓缓抬起，钢铁、木头、绳索混杂的摩擦声听得人牙酸，这厚重的闸门一点点向上抬起，沉重的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避难壁垒里的陈海东带着一队私军走了出来，这次私军出来的军官并不是跟任小素打过交道的王从阳，而是完全陌生的一副新面孔，此前从未在集镇上出现过。王从阳去哪儿了？难道被那位罗老板处罚了吗？ 他们这是要干嘛？ 不知道啊。 王富贵一脸茫然，他撇开任小素朝陈海东走去。因为距离问题，所以任小素也听不见他们在交谈什么，却见那个113号壁垒的私人部队朝着集镇上跑去，没过一会儿就夹着一个人回来了。 们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任小素无声地看着，被抓的那个人，赫然就是昨天晚上来找自己的张宝根。王富贵看思君这么抓人，赶紧拦了一下。 各位长官，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小子虽然说皮了一点，但不会犯什么大错吧？ 滚开！ 在黑色冰冷的枪械面前，王富贵也只能认怂，不然对方真的会开枪。王富贵又拉着急诊管理者陈海东说了半天，结果张宝根还是被带进了避难避雷里。那令人牙酸的声音再次响起，沉如山峦的闸门将两个世界重新隔绝开来。任小素走到王富贵身边问道， 什么情况？ 这事儿他必须得问清楚，因为他知道张宝根必然是因为所谓的超自然能力才会被抓进避难避雷里面去的，而他和严六元都拥有这样的能力。 唉，完了，这孩子完了。 怎么说？ 唉，陈海东说这小子昨天在自己狐朋狗友面前露了一手超能力，结果他那狐朋狗友转头就给他卖了。现在各个避难避雷都在排斥超自然能力者，如果说没有超自然能力者袭击避难避雷管理者的事情还好说，可现在呢，恐怕管理者们最忌惮的就是这些人了。如果你要忌惮谁，你怎么办？ 杀了他。 你看这避难避雷里的管理者跟你还有所不同，他们在发现危险隐患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并不是杀掉，而是了解他们。陈海东说避难避雷里面临时腾出了一个院子和一栋大楼，临时成立了一个精神病院，还送了好多医疗仪器进去。 他们是要给这些超自然能力者治病？ 治个鬼哦。陈海东说那些仪器不是治病用的，是以前避雷里用来搞科研的。避难避雷里如今一天的时间就抓到了三个超自然能力者，这三个人凶多吉少了。 沈小素心中一阵冰冷，他难以想象如果是自己困在精神病院里被人研究是一种什么感受。 王富贵，你现在还想要超自然能力吗？ 还是可以有的，别那么标别人知道就行了。哎，小素你也是啊，你和六元万一真有了什么超自然能力，可千万别让旁人知道啊。 嗯，好啊。 当天晚上集镇上出现了一件大事，张宝根的爹在半夜摸到了他狐朋狗友的家里，也就是一个几平方大的窝棚，然后张宝根的爹大开杀戒，竟是把对方一家四口都给杀了，最后自己也失血过多死亡。而张宝根的母亲也在集镇路口的一棵枯树上吊死了自己。张宝根是家里的独苗，本就是集父母宠爱于一身，连活都不用干，由父母养着，现在他没了，全家人都活不下去了。集镇里有人同情，也有人暗地里说着风凉话。 切，嘚瑟，有点超自然能力嘚瑟什么？还有张宝根他爹，你要真有骨气啊，你就杀进避难避雷里去啊！ 这一刻，任小素回想起张宝根吐泡泡的样子。 狗日的世道！ 那避雷里高高在上的贵人们，仿佛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大权一般。但任小素觉得，这种日子总有一天会改变的，只是不知道那一天何时才会到来。集镇上一群人远远地围观着张宝根母亲吊死的那棵枯树，任小素看到学堂张先生也来了。 当初在学堂的时候，我就是教你们这么看热闹的吗？他人之不幸，何尝不是你们的不幸？ 说完，张景林身边好几个青壮汉子低下了头。 唉，去把他们夫妻俩合葬埋了吧。 先生，我们该去工厂里干活了。 哎，不让你们白忙活，我出800块钱。 我们这就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张宝根的事情给整个集镇上所有人的心情都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雾。大家其实早就习惯生活在避难避雷的统治之下了，但当大家发现自己的生命权柄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心情还是突然一下子沉重起来。任小素这一整天都在想着事情，按照王富贵的说法，那张宝根被抓进去恐怕凶多吉少。这避难避雷对他一套研究下来，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张宝根从此失去了自由。而任小素自己呢，他身上的秘密可要比张宝根大得多。如今那座脑海中的宫殿已经解锁了很多的功能，却还有更多的功能等着任小素去探索。就连任小素自己都不知道这座宫殿的尽头在哪儿，最终会把它提升到什么程度。如果自己的秘密泄露，自己被避难壁垒抓走做大脑切片都不意外。任小素提前去了学堂，他找到颜六元，认真地交代他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秘密，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他们兄弟二人并没有对抗避难壁垒的实力，壁垒内外的工厂烟囱都朝天空中喷吐着浓烈的白烟，壁垒里的报时的钟声仍然会准时响起，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今天的张先生心情好像也有点失落，有时候讲课都会出现走神的情况，每当他走神被学生提醒，他都会认真地给学生们鞠躬道歉。 抱歉同学们，我今天因为自己的原因没能把课上好，大家自习吧，今天先不上课了。 任小素今天没直接回诊所，他想在学堂这种干净的地方静一下，思考他和颜六元以及小玉姐的未来。下午任小素代课时，他也没讲什么新的东西，说实话他今天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到了放学，任小素罕见的没有拖堂，而是惦记着早点带颜六元回家。 下课吧，今天就不给大家讲其他的知识了。 起立， 班长说道。 谢谢老师。 来自李有钱的感谢，加一。来自王大龙的感谢，加一。来自 任小素愣住了，这他妈全班才24个人，结果他这一声下课竟然收获了23个感谢币。唯一没给他感谢币的反倒是颜六元。颜六元也看出来任小素今天有点心不在焉，所以他更多的是关心自己这位哥哥怎么了，而不是惦记着放学出去玩。任小素怔怔着看着这群小王八犊子一溜烟全跑没影了，合着原来他们并不喜欢自己讲课呀。 你们他妈的都给老子等着，老子讲的哪里不好？ 这一天很神奇，任小素辛辛苦苦半个月才攒到了12枚感谢币，结果今天一天就收获了23枚，感谢币的总数量达到了35，似乎离解锁武器又近了一步。任小素认真地权衡了利弊之后决定，不喜欢自己讲课就不喜欢吧，给感谢币就行。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原本在诊所里接诊的任小素连诊所都不开了，直接跑向学堂。这事儿任小素想得很明白，他开诊所是为了什么？单单是为了赚钱吗？那必然不是啊。如今他找到了一个迅速赚感谢币的方式，怎么可能错过呢？学堂先生张锦林这边还没下课呢，就看到任小素已经到了教室外面。学生们顺着张锦林的目光看去，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看到任小素的时候，背后有了一丝凉意。今天任小素讲的不是野外生存，而是与人对敌时击打什么部位能够一击致命，或者怎样才能瞬间让对方失去行动能力。任小素自己其实并没有接受过相关方面的训练，这玩意儿在集镇上也没地方训练去，所以 这都是他多年和人争勇斗狠后积累下来的经验。当张景林听到任小素要教与人对抗时，便皱起眉头。他并不喜欢教学生们该如何与人对敌。在以往的课上，他教的更多的是如何面对自然环境。有这样一种心理暗示，当你教学生们如何与人类对抗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人类当作假想敌。同样，你教他们如何面对狼群，他们就会把狼群当作假想敌。从内心来讲，张景林从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变成暴力分子，但不知为什么，他想起张宝根的事情后便一声叹息，最后便放任任小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了。任小素在讲台上对台下的学生们说道： 人类最脆弱的部位有哪些？如果要讲的话，就要循序渐进。我们先来说一个最被人熟知的，颈部。不过这个地方，其实你们与人争斗的时候，不会特别容易得手，因为人体潜意识对这里的保护性最强。整个颈部气管附近由将近20个脆弱的软骨组成，但凡你击碎了哪一个，都能瞬间让对方丧失战斗力。碎裂的骨头会迅速地阻塞氧气输送渠道，紧接着对方也许就会窒息死亡。 这个时候，教室里一片寂静。任小素看着大家， 有什么疑问吗？ 你咋知道颈部有将近20个脆弱的软骨啊？ 学堂里没有相关的书籍，集镇上也没有研究这个的人。任小素如果不是实际的数过，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情呢？可是任小素怎么数呢？数谁的呢？想到这里，大家就有点慌了。任小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看了一眼天色，这时避难壁垒内部敲响了下午4点的钟声。任小素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道： 下课吧。 谢谢老师。 来自王大龙的感谢加一。来自 任小素忽然皱起眉头，数目不对啊，不该是再增加20多枚感谢币吗？怎么才9个呀？这群小王八犊子这么快就习惯了自己不拖堂了是吗？连个诚心感谢都没有，恐怕你们还没接受社会的毒打吧。正当学生们准备往外冲的时候，只听任小素阴森的声音在他们背后响起： 都给老子回来，老子今天就给你们讲讲我是怎么知道那里有多少块软骨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